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过年好，我是主持人瑞丽。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龙马留学的白丹老师。白老师您好。 瑞丽老师您好，各位听众大家新年好。 在春节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韩国的春节的一些习俗和其他的这个节日哈。白老师呢，主要是从事这个韩国的留学方面的一些工作，对韩国的一些习俗啊，一些节日啊，非常的了解，同时呢，也是向我们的有意向去韩国留学的朋友们呢，来介绍一下关于韩国的一些节日习俗。将来呢，如果去韩国留学的话，也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哈。 对对。 春节可能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了，当然在韩国春节也很重要，是吧，白老师？ 对，是这样的，因为在整个亚洲或者说亚太圈受这个我们汉文化的影响嘛，包括好多国家都会过春节，不只是韩国，包括日本可能也是一样。这一点可能和去欧洲留学的学生就不太一样。去欧洲或者是北美留学的学生，他在春节如果不回家，可能这个春节只是当地华人的一个节日。但是在韩国留学的学生呢，就是说春节这一天不只是我们中国人的节日，也是韩国人的传统节日。也就是说他们在春节期间也是放假三天的，大家都要回家和一家人团圆。另外他会祭祖。就是这种传统节日里呢，韩国人基本上祭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也就是说，因为韩国人平时都是在首尔工作的比较多，包括学习的也非常多。像北京一样，到了过年过春节的时候，就是说整个首尔的人就会变得非常少，大家都会回到家乡去祭祖。 就像现在的北京一样。 对对对，街上都没什么车。所以说就是说，包括他的很多习俗，一家人要在一起吃团圆饭啊什么的，这跟我们中国有很多一样的地方。 其实这样挺好的。对于我们在韩国留学的中国同学来说呢，其实这个假期也可以回趟家。 对，就是说我们假期是可以正常回国的，不像在那个英语圈的国家，可能在春节就没有这样的节日了。 刚才您提到如果是在韩国过年的话，大家也是非常的重视，包括要回家团聚。 对， 要一起 祭祖啊， 祭祖和 对 吃这个团圆饭。 对，可能我们包括在中国在春节吃团圆饭，尤其是在北方，可能吃饺子是必不可少的，就是说一定要吃的。但是韩国的春节呢，它是就是打糕是必不可少的，是它的传统的节日的一个食品。 打糕是像年糕。 对，就是跟我们朝鲜族的那个年糕其实差不多，就是用那个春，然后有上面有豆粉的那种，就是年糕。对，是他们的节日的一个传统的食物，就是说大家都要吃，也是一家人在一起做饭啊，然后祭祖啊，吃饭啊。但是在韩国不同的就是说，这一天女生会非就是家里的主妇会非常的辛苦， 要 承担全家的这个清扫啊，包括吃的都要主妇来做，尤其是一家的长媳，在这个时候是非常累的。 因为我们看一些韩国电视剧的时候会看到， 对， 准备春节的时候，而且他们那个服装会更加的感觉隆重盛大。 对，他们在过节的时候，其实这个传统的包括韩国传统的文化呀、服装呢，保存的非常好。其实除了春节以外，包括他像过中秋节也是一样，就是说女生男生都要穿上韩国的传统的衣服，然后给长辈那个磕头啊、敬礼啊，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包括他们那个我们的红包压岁钱啊，他们也是都是一样有的。对。 那如果是在春节期间不回家，咱们的留学生啊，比如中国留学生在当地的话， 如果留在当地过年，他们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过法呢？ 其实每年都有一部分留学生他是不回家，在当地过年的。就是说除了一些留学生，包括一些留学生团体，包括因为每个大学都会有这种留学生团体，留学生学生会组织，都会组织在一起，大家一起过年啊，包饺子啊。包括很多学校，在学校的话，他可以用学校的公共厨房来做饭，来自己会餐聚餐，包括包饺子做菜都可以。它跟我们国内的大学的食堂不太一样，国内食堂可能没有这样的设施，就是我们只能去吃饭，不能在那儿做饭。但是韩国很多大学是有这样的设施，学生可以自己进去做饭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你在韩国没有租房子，而是住在学校宿舍的话，一样有地方可以包饺子，可以聚餐，可以好好欢欢乐乐的过个年。对， 或者是有些留学生是在外面租房子，那可能会有一些留学生聚在一起， 对，聚在家里就可能整个氛围就更欢乐一些。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有部分学生啊，就是说可能每年因为各种事儿，比方说有的学生，尤其是工科的学生，他基本上不存在寒暑假这个问题，因为他寒暑假也要在实验室做实验。包括一些在像这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志愿者活动的学生，他可能春节就没有办法回来了。其实大多数学生可能回国的还是比较多，尤其是赶上寒假的春节，因为毕竟韩国真的是离中国太近了。对，像比方说我们坐飞机到广州可能要好几个小时，但是到首尔只要两个小时就到了，可能比我们在国内回家还要近一些。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这是说到我们的春节哈，可能春节在中国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日，那在韩国呢，它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是这样的啊，春节也是韩国一个比较重要的传统节日，但并不是它一年中最隆重的一个节日。在韩国最重要的节日呢是中秋节，和我们一样，他们也过中秋节，但是他们的中秋节和我们纪念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们中秋节是感谢农事的一个节日，就说感谢这一年来为农业劳动啊，然后祈求在秋季收获呀，是这样的一个节日。基本上现在韩国的中秋节的放假时间差不多和我们国庆节是一样的，就是说包括2017年的这个中秋，它因为和别的节日连到一起，一共放了10天，就非常长的一个节日。也就是说所有的人，不论老人小孩，就是工作的上学的，都要回到家乡，和那个春节一样祭祖是一定要有的。对，包括他们很多做他的一些松糕啊打糕啊这样的传统食品等等，都是非常隆重的在这个节日里。包括大人孩子都要穿节日的衣服，非常隆重。包括有好多就是在韩国的一些村子里，他会有很多这个就是这种这叫什么演出的活动，就是说好多人聚在一起，大家唱歌呀、跳舞啊、表演节目啊这样的，就非常非常隆重。 有点像咱们的庙会吗？也有卖东西吃。 对对，也有，但是他们这个节日也是一样，就是说可能比那个春节更浓一些的这种团聚的这种意味会更浓，可能就是说整个家族的活动会更多一些。对， 其实韩国其实保留了很多很传统的一些文化习俗在里头。 对，其实不只是春节呀、中秋节呀，比方说端午节呀，包括元宵节啊，它这四个节日和中国是一样的，我们过他们也都是一样过的。 所以说如果是到韩国留学的朋友，那么在这些传统节日的时候，大家的习俗这么一样，那或者说在生活中很融洽，是那存在这种入乡随俗，大家会有那么一些就是说不太一样，让大家感觉有需要去适应的地方吗？或者还是说中国留学生到了韩国之后真的就很容易去适应？ 是这样的，因为地域的关系和中国非常近，而且受这个我们汉文化的影响非常深，所以韩国在文化上包括一些习俗上生活习惯上其实和我们中国尤其是北方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大多数的 中国留学生到了韩国以后其实适应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说很容易就是接受当地的饮食啊文化啊以及民俗。当然它毕竟是一个另外的国家，它除了吸收了我们的汉文化，其实韩国尤其是二战以后吧，它是一个非常开放就是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国家，包括它的语言里也能看出有很除了有常用的汉字以外，它有很多就是说外来语，英语的外来语，法语的外来语非常多，那么它也就是吸收了很多欧美的文化。那比方说圣诞节也是韩国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说学生到了韩国以后虽然非常容易适应当地的生活，但是其实还是要学习一些他们当地不同的东西，以及他们韩国一些传统的文化还是和中国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学生在我们国内读书的话，无论遇到教授还是遇到学哥学姐，可能大家相处的都比较融洽，也不是说辈分上排的那么谨慎。但是在韩国就不一样，就是说你见到教授要真的是非常非常尊敬，而且学哥学姐在学校院里见到的话也是一样。比方说你下电梯，一起下电梯的话，同行的有学哥学姐有教授，一定要等到大家都走了你再行礼，然后才能出电梯。对，这个辈分排的是非常严格的。在韩国也就是说在中国女生不能问年龄对吧，就是说在韩国大家首先就是大家要按年龄排辈儿，就是说谁是前辈谁是后辈，对，就要明确谁是前辈谁是后辈。因为在同一个饭桌上吃饭的时候，韩国的餐饮就是餐桌文化呀酒文化呀跟中国有很多不一样，比方说你对着长辈喝酒怎么喝都是不一样的。对， 其实这个呢我又想到了韩国电视剧里边，一般的人在一起咱们会称名字，但是在韩国就很要称哥哥姐姐。 对，是这样，包括对教授啊对医生啊都要称我们翻译过来应该是老师或者先生这样的这样的意思。对，包括就是说在韩国我们一起吃饭，在中国我们自己给自己倒酒是很平常的，但是韩国不行，就是要互相倒酒，我不能给自己倒酒，要一定要对方来给我倒酒，我给对方倒酒。对，其实还是在细微之处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那说到这些点，可能如果去韩国留学的同学们在此之前也是要有一定的了解，或者到当地之后具体怎么做也是要跟当地的这个所谓的学哥学姐多去学习多去沟通。 对，所以说这就是说到了一个国家不只是韩国，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要更多的融入当地的文化当地的生活，就说不能就说我老是喜欢和中国人在一起，老是喜欢和中国人扎堆一起玩，就还是要交更多的当地的朋友，这样的话你才会对当地的文化呀生活习惯呢才能有更多细致的了解。因为很多东西我们在书本上学还是就是说没有你在生活中的体会那么明显那么深。对，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呢是白丹老师，白丹老师是专门从事这个韩国留学方面，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在韩国过春节以及其他的一些节日的习俗。接下来呢我们也请白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在韩国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节日，除了这个春节和中秋之外是非常重要的节日。 对，就是和我们中国重叠的节日，除了中秋啊春节呀，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元宵节呀端午节，他们也都一样过。另外韩国也有一些很多他自己的节日，像我们说的圣诞节他也过，但这个节日也是属于欧美的节日。但是韩国也有本身他自己的节日，比方说像三一节。对，三一节是每年的3月1日，因为像二战的时候日本不只是侵占了中国，也一样是侵占了这个韩国。三一节是为了韩国人为了纪念韩国的抗日战争纪念活动的，这样啊，不是胜利，就是反抗的，就是他反抗日本侵略的这样一个活动的一个纪念日，叫三一节。 对，这个他们是会有什么样的习俗？ 这一天 就是说他整个因为他是纪念的就是抗战开始嘛，就是说反抗的这样一个活动，所以可能整个参加的青年人啊就会非常多，包括大学里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有的学校会在这一天带领学生去参加一些历史啊，包括一些二战历史的学习啊，有的学校会组织学生一些登山活动啊，都有这样的大型的集体的活动，在学校里会非常常见。对，包括去年2017年的时候，也是东国大学也是在三一节这一天组织全校的学生去爬山，然后同时在整个活动中给大家做一些所谓的什么爱国教育嘛，就是说、对，这样包括一些历史文化的一些普及。对，其实除了三一节之外吧，比方说像我们是刚才说今年抗日胜利的话呢，他们是8月15号。是他们纪念整个抗战胜利、取得独立政权的一个节日、也是他们的国庆日。 叫国庆日吗？ 他们整个这天节日叫光复节。 啊、光复节。 但是就是类似于我们的国庆日、其实 哦，也类似我们的国庆节。 对、对，其实他在在韩语的翻译的话，直译的话它就是光复日嘛、就是纪念他们国家抗日战争胜 利 然后取得独立政权的这样的一个日子。 明白。 嗯， 这样的庆祝大概是不是也和我们的这个纪念抗战胜利， 他们对他们这个光复节和我们国庆节差不多，非常隆重、对，非常隆重，因为他们没有在这一天也算是他们的一个建国的日子嘛。也就是说比方说他会有放长假，大家也是因为这个不是传统的就是这种民俗的节日，就是说可能大家可能回家聚会的这种就少一些，比如大家会出去旅游啊，会参加各种庆祝的活动啊，包括一些无论是电视啊，包括一些娱乐公司，因为韩国有很多这种娱乐公司嘛，像 SM 啊、CJ 啊，各种各样都会有这样的活动，包括一些演出。包括大学里每年也是一样，都会有这样的活动，庆祝他们的光复节呀、三一节呀这样的。 那如果我们留学生在韩国读书的时候，大家也会参加吗？也是说，或者是学校里会组织大家去参与这样的活动吗？ 学校的话一般会有这样的，就是不是非强制性的，就非强制性的这样的活动，就是说学生如果你愿意了解我们的文化呀，或者愿意了解我们这个韩国整个的历史啊，学生可以去参加。但是一般我们建议学生在参加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呢，因为可能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包括对战争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韩国还好，可能要在日本就会有，就是如果有见解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建议学生要就是情绪要比较冷静的去做，因为在国外的对因为在国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非常爱国，谁说的跟你不一样，你就会非常的情绪 反驳， 对就去反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学生一定要比较冷静，就是说他有他，你可以听他的说法，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坚持，这个都是可以的。 也是白老师给留学生们的一个建议哈。 对，包括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尤其是在韩国会存在的这样的情况，比方说他会说白头山是他们的呀，因为他们说的白头山就是我们说的长白山。对，包括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端午节，其实在韩国呢它已经在世界联合那个教科文组织已经申了遗。可能这些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来说知道就特别不忿，就是说觉得哎，这明明是我们过了好几千年的节日，怎么就变成你们的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理智去对待这件事儿，就是没有必要发生一些冲突。对。 对，留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些哈。 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白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几个节日，还有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节日、 还有就是说韩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是纪念世宗大王创建韩国文字，叫做韩字节。对，是纪念世宗大王的一个节日，因为 可能在韩国学历史的中国留学生会发现啊，他的很多历史类的课本包括老师讲解都是中文的。因为我有学生学历史的，就是学历史，就是他给我讲过他第一次上历史课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教授在上面讲一般都是讲中国如何如何，中国怎么如何如何说，所以讲了一会儿呢，他们的韩国同学就非常不高兴的说，老师我们是在上我们的历史课，为什么一直在说中国的事儿呢？然后那个教授就会跟他说，我们在什么时代之前，我们的历史是由中国的史官来代记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是中国的一个藩属国嘛，所以他的历史是没有自己的历史，就是记载。包括韩国很多古籍都是中文的。对，所以说就是一直到世宗大王他们才创建了自己的韩国的 文 字。对，所以说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世宗大王的，叫韩字节。对。 这样的节日的话，我们 在中国其实没有，因为比方说我们汉字 怎么去庆祝啊？ 他这个没有一个什么，不像国庆日啊或者春节呀，有这种专门的，就是特别传统的这种节日。在这样的节呢，他也会放一天假，它是法定假日。然后学生或者包括家长都会给孩子讲这个节日是什么样的一个节，他是怎么来历的，世宗大王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对，他会给孩子普及一些这样的文化。因为你会发现韩国人他那种民族意识是非常强的，要比我们中国人好像在民族意识上更强一些。包括首尔以前叫汉城，它现在改叫首尔，其实都是为了摆脱汉文化影响的一种手段。 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讲呢，一方面咱们的留学生到了韩国当地适应或者说了解他的文化会比较方便一点，因为这个地域的关系还有文化上的这个历史的渊源来讲。那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或者说要特别像您提到的避免引起不愉快、避免冲突的地方，也要加倍的小心。 对，其实就是说，一方面来说非常好，对于留学生来说非常方便、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更容易去适应当地的生活，也更容易接受当地的一些饮食文化呀、一些习俗啊，包括一些节日，我们甚至觉得跟我们在国内感觉差不多。但是相反，韩国一样有他们自己的习俗，有他们自己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自己的历史观。所以说，在碰到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去了解当地人是怎么想这件事儿，怎么看这件事儿。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不同的地方，我们就是说一定要，就是像我们常常说的那样，一定要求同存异，就是说允许他们有他们的看法，我们有我们的坚持。对，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事儿就是在国外嘛，毕竟虽然很近，它是国外，就是说你产生一些不愉快的事儿或者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其实是对自己非常不利的。这就是像我们说的，就是说学生嘛，他到国外要对自己有保护意识。就是说不要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主动跟别人产生冲突。当然了，就是说一旦我们遇到这样的事儿，不可避免的话也不用紧张。我们有当地有好多求助机构，比如你可以报警求助当地的领事馆啊，都可以。对。 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韩国留学的话，更多的去看到我们的这种共通点，看到这种让大家感觉到亲切的地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另外的话呢，儿童节，他的儿童节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过国际儿童节6月1号嘛。他们是韩国的儿童节是5月5号好像是。对，而且他们的韩国的儿童节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像我们国内是给孩子放假，韩国的儿童节就是说这一天是所有人都放假，大人也放假。因为是这样，孩子我不能自己带自己去玩，需要家长带孩子去玩。对，所以说在韩国5月5号这一天是全国的公休假日。另外韩国还有一些假日呢是属于政府的临时假日，就是说他没有固定的假日，比方说遇到大选，政府会临时决定这几天放假。对，会有一些政府的临时假日。总体来说，韩国一年差不多有150-160天的节假日，也就是说我一年有半年的时间在休假。对，节假日也，他们在韩国叫做休息的日子，在日历上是红色的嘛，所以他们叫红日子，红日子非常多。就是说